第29集，深渊领主马诺洛斯。加尔哈拉是暗夜精灵王国的一座大城市，它与首都新艾萨利分别位于永恒之井的两侧。这里的法师们正在开始夜间的仪式，重新排布位于边界线上的翠绿色水晶。那些水晶两两相连，与其他防御攻势共同抵挡着普通的魔法攻击。在暗夜精灵居民们的记忆中，这些水晶的力量从未得到发挥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让民众觉得安心。虽然水晶的数量成百上千，但是设置阵列却不是什么繁琐的事。所有水晶直接从永恒之井中汲取力量，法师们只要对照天上的星辰来调整那些彼此相交的连接线即可。具体的就是将高高的黑曜石支柱上的水晶微微转动几下。这工作对于法师们既熟悉又简单，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校准好几块。可是这次已经重新排布了大半，水晶却渐渐变暗，甚至彻底黑了。加尔哈拉的法师们虽然不像月之守卫那样法力高超，却也能分辨出事态有异。他们立即开始反复检查阵列，却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有位年轻的法师做出了推测，他认为水晶无法正常地从井中汲取力量，一定有东西在试图中断他们的连接。然而这位法师话音刚落，水晶却神奇地恢复了常态。在他身旁那些年长的同僚们全都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。年轻的法师有点不好意思，低头继续工作。然而刚刚的那次连接中断确实来自于永恒之井旁的上层精灵们，他们尊重艾萨拉女王的旨意，企图断开永恒之井和外界的连接，但还是失败了。哈卡愤怒地咆哮着，几乎要扬起鞭子惩罚离他最近的那名上层精灵，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把手缩了回来，用死亡般黑暗的目光看着萨维斯顾问。他因为失败而暴怒。哈卡身边的地狱犬也都随着主人的咆哮发出阵阵怒吼。萨维斯的脸色也很难看，他眼睁睁地看着上层精灵和哈卡白忙了这么久，但他和哈卡这时都已经意识到了女王那提议的价值，只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力量来实现它。尽管上层精灵们又给凡间界域招来了不少邪能卫兵，却还是无济于事，因为数量增长的实在是太缓慢了，得耗费非常长的时间才能为神灵的到来铺平道路。 我们该怎么办？ 这个问题只有神灵才能回答。 啊，我伟大的神灵！ 传送门得到强化了吗？ 还没有，伟大的神灵，任务进展得不太顺利。 你有话要问，说吧。 伟大的神灵，我们尝试切断能量之源与宫殿外部的连接，这样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力量，但却失败了。您的力量浩大无边，可我们太弱小了，即使我们联手也小如虫蚁。 哼，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我派去的第一位使者没能尽到责任。 大人，请原谅我。 我会再派个帮手过来，准备好传送门迎接他的抵达。 您说再派个帮手？ 我会派出这边的一位指挥官，他会尽快帮助你们扫清所有障碍。去准备吧。 是，我伟大的神灵。 快，加大力量，让传送门稳定住。哈卡，伟大的神灵说要派一位指挥官过来，你知道会是谁吗？ 是的，我知道顾问阁下。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，他马上就到了。 萨维斯没有继续问，哈卡带着一脸不安，跟在萨维斯身后催促那些施法的上层精灵加快速度，用自己的知识与魔法技能助阵，增强了使传送门持续开启的能量。那团火球越变越大，从中迸射出各种颜色的火花，火球有节奏地跃动着，像是在呼吸。传送门渐渐拉伸，同时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。萨维斯顾问这时已经是汗流如雨，他毫不在乎，心里想要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。他比哈卡还要卖力，不仅竭力支持着上层精灵们的法术，还在努力增强着法术的力量。就在传送门大的眼看就要冲破屋顶时，忽然从中钻出了一个巨大而漆黑的身影。可怕的让萨维斯情不自禁地对着神灵发出了一声感激的呐喊。屹立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天界指挥官，将训犬者哈卡衬托得一文不值。这时其中一位上层精灵法师被这情景吓到了，他大喊着松开手，那道宝贵的传送门眼看就要被毁。萨维斯立即出手控制住局面，也给了其他人一些喘息的机会。从传送门里伸出了一只长有四根手指的巨大手掌，大得足以把顾问的整个脑袋抓住。接着他又伸出一根尖爪般的手指，指了指刚刚那个冒失的上层精灵法师，用堪比惊涛骇浪和火山喷发的隆隆声音说出了一个模糊难辨的词。那名上层精灵法师瞬间哀嚎着踉跄倒地，犹如一块湿布被吸干了所有水分。在那个令人战栗的喊声过后，又响起了一连串古怪的噼啪声响，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立即别过头去，哈卡的地狱犬也跟着呜咽起来。紧接着又窜起了黑色烈焰，焚烧着可怜的法师那干瘪的皮囊和碎裂的躯骨。火苗如同一群恶狼，不消几秒就把它吞入腹中，只留下一小堆灰烬，作为它曾经存在的证据。如果说先前到来的训犬者和邪能卫兵还不够让萨维斯顾问惊讶的话，那么恐怕只有神灵本尊降临才能带给他堪比此刻的震撼。那令人望之生畏的庞大怪物踩着四条粗壮的腿向前迈着步子，与巨龙很有几分相似，区别在于它结实的脚掌上面长着四根利爪状的脚趾，长满鳞片的巨尾一下下地扫击着地面，带着天界来使固有的急躁性情，如同翠绿火焰般的鬃毛从它头顶一直延伸到尾巴末端，后背上还伸展出大而坚韧的翅膀。尽管看似铺天盖地，却仍然无法带着如此庞大的身躯飞上天空。它没有那黑色盔甲遮掩的身体表面呈现出深绿的色调，至少有16尺高，宽度也是哈卡的两倍，下颌长出的獠牙眼看就能顶破天花板，其他那些锋锐如刀的利齿也足有暗夜精灵的手掌那么长，饱满的眉骨几乎将他那灼热的双瞳彻底遮住。伟大的神灵指挥官俯身看了一眼被烧成灰烬的上层精灵法师的尸体，然后转身面对着萨维斯和训犬者，凝视着后者的目光尤为犀利。接着哈卡右侧的那只地狱犬突然大声哀鸣，从他身上也窜起了黑色烈焰，重蹈着那位上层精灵法师的遭遇。只见他绝望地在地上翻滚，想要把那根本无法熄灭的火焰弄灭，烈火在他身上蔓延，直至将他吞噬。当那只地狱犬原先站立的位置只剩下一缕青烟时，燃烧军团指挥官马诺洛斯对哈卡说道。 不许再有失败了，那些灰烬就是失败者的下场，尤其是你，愚蠢的哈卡，你让主人失望了。 我对此我无可辩驳，马诺洛斯。 说得对，你确实没什么好辩驳的。顾问阁下，神灵非常赞赏你的努力。 我对此感恩至极，大人。 我们就按照计划进行，切断永恒之井与外部的连接，然后即刻迎接大军的到来。 那么神灵呢？他会来吗？ 当然，顾问阁下，等到世界得到进化后，萨格拉斯本人会想到这里来，他来的欲望迫切极了。